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98, 第98课。We have the title here.T-I-T-L-E 也就是标题，那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Harry Potter。 如果是英国人的念法叫 Harry Potter， 好，他们是这样念的， Harry Potter 就是美式的发音，哈利波特我们大家应该都熟悉了。现在我们先一样的把这篇文章先从头念一下，我们再讲解内容。 The Harry Potter books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is a wizard. He goes to a special school to learn how to be a better one. While he's at school, he has one adventure after another. Some of them are dangerous, while the others are fun. The author of the books, J.K. Rowling, started writing the books many years ago. She wrote a lot of her first book at a small coffee shop near the house. She had to do the writing in the shop because 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heat her own house. Now that she's a huge success, s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money anymore. 的确是，她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富有，所以不再需要担忧钱了。因为呢 J.K. Rowling 呢，他本来他是一个英国人，后来到某个国家认识了一个当地的人，就结婚也生了孩子，没想到这个男的呢对他不好，所以呢遗弃了他跟孩子，然后呢他走投无路，就没想到就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那边，他就构思故事，就造成了哈利波特这个书的诞生。如今的他几十亿美金这个财产，很多人在想找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来找他的也都是想要钱，所以他的观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会那么样的受骗。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哈利波特这些书的丛书，用 book 加了 s， 也不止一本书，然后它这是主语， are fun 是很有趣的， and exciting 而且很刺激的，干嘛呢？ to read 就读起来。这个句构呢会让人看得不太懂，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个 to read 从哪边跑出来的，为什么不能这样说 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read， 或者是发音都发不出来，因为是 are read 按过去分词，同样是 read 要念成 are read， fun and exciting 就读起来有趣又刺激，好像这样子是比较对，你可能会这样想，认为比较可以。所以说你的英文里头你的想法是 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read, fun and exciting， 就读起来很有趣而且也很刺激，这样多好啊。可是它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要请你们先来看一下我写的语法重点，让大家呢先把这搞清楚。大家看了语法重点的一， 没有错 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这个句子原来是 To read 是吊在句首形成不定式短语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零基础的时候就是零起点英语开头的时候说可以做主语的这种词类包括动名词还有不定式短语所以当你用不定式短语这样开头的时候 To read the Harry Potter books 看哈利波特的书是 is fun 是很有趣的这个 fun 这边是当形容词它还可以当名词这边是形容词跟 and 并列连词跟 exciting 是对的所以你看不定式短语视为单数所以后都用 is 当你用不定式短语当主语的时候你可以用 it 来代替所以你也可以写成 It is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the Harry Potter books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是哦原来是这样过来的不过你再还原成上面的不定式短语不定式短语当主语的时候啊那么如果它后头有宾语 To read the Harry Potter books The Harry Potter books 就可以当主语把 to read 吊在句尾可是一这样子下来之后呢 Harry Potter books 是复数哦所以就该用 are 所以就变成 To read 吊的句尾变成 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怕你不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下面我自己弄一个句子在里边 It is always a lot of fun to work with them 就跟他们共事一向很有趣好啦你也可以把这个 to work with them 放在句首 to work with them is always a lot of fun 然后 to work with them them 是一个刚好是宾语所以拿它就可以拿着放在句首就变成 They are 本来是 is always a lot of fun 改成 They are always a lot of fun to work with To work with 后头那个 them 已经拿到前面去了所以这种句构啊要经常练习我们现在是第一次看到这就是零起点所谓零起点的英语一定要把它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们还会出现的现在再翻回去我们看了第一页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二句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is a wizard 这 Harry Potter 是谁呢他的后头就放了叫做同位语也就是加个逗点或者再放个名词词组 The main character 就是主角好像也有人念成主角但至少比念猪脚好得多了谈到猪脚我最喜欢吃因为猪脚呢还有猪蹄膀吃起来真过瘾但是吃久之后我们的头的后头就会长了一层肉那个猪头肉那就是用来报复的所以少吃我以前呢就是这样子吃到我后头长了一个猪头肉鼓起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后来吓坏了已经自己就快变成一只猪了从此以后就不再吃猪脚了好了你看呢这个呢同位语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变化过来的原来是 Harry Potter Who is the main character Who 去掉 is 变成现在分词变成 being B-E-I-N-G Being 再把它省得掉就保留名词就好了所以以后我们常会见到这样的句子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哈利波特或者波特他是谁呢他是所谓的这个主角 Is a wizard 他的动词是 is 名词 a wizard 做补语也就是是一个魔法师 He goes to a special school 他去到一个特别的学校去念书他到了特别学校是干什么呢或者表示目的用不定式短语 To learn how to be a better one 为的就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 one， 那个 one 就是在你前面的 a wizard， 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 wizard 了，他用 one 代替就好了，他变得更棒的一个魔法师。 While he is at school， while 就是当，那你就会问说可不可以用 when 呢？ When he is at school 可以，当他在念书的时候叫 at school， 可是用 while 通常是指的是在这个念书的整个时期， when 只是当他念书的时候某个时期，好，不一定是整个时期， while 是在这一段期间的整个时期，所以呢有一点点差别，两个都可以，但是 while 是指的他整个这一段期间，他的念书的整个这段期间。 He has one adventure after another， one 加名词 after another 加一个接着一个的，那的后头就放 adventure， 也就是冒险，他遇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冒险，就是他碰到的冒险接踵而来，就这样子。好，我们这样说， One they enter the room， 他们进入这个房间了， One after another， 一个接着一个，那个 one 后的是呢 one person， one person after another person， 但不需要写出来， one after another， 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到房间。好啦，我们接着再往下看。Some of them are dangerous， 那个 them 也就是指的是 adventures， 有些这些冒险呢、啊、是非常的危险。 while 这个不是代表当，这个 while 当连词有点像并列连词，就等于 but， 但是就翻成而另外的呢 some 就是 the others 形成对称，另外的这些冒险呢are fun， 却很有趣。 The author of the books， 这些书的系列丛书的作者叫 the author， 后头也放了逗点，再加 J.K. Rowling， 他跟着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句构是一模一样，所以 J.K. Rowling 前身呢 Who is， Who is J.K. Rowling， 也就是 J.K. Rowling，然后呢后头 started， 他用过去时的动词就开始写， started 后头用 writing the books， 也可以用 started to write the books， 动名词短语或不定式短语都可以作为 started 宾语，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You should start writing now， 你现在应该开始写东西了。 You should start to write now， 跟那个 begin 用法一样，You should begin to write now. You should begin writing. 都可以。所以开始写这些书 many years ago， 好多年前开始写，所以他用过去式。She wrote a lot of her first book， 她的第一本书有好大的一部分。She wrote a lot of her book for her first book， 在哪写的呢？ At a small coffee shop，在很小的咖啡店里面写的，在哪呢？ Near her house， 也就是在她家附近啊。Near her house， 就是在她的家的附近啊。她那么她这个干什么呢？写了这个书。She had to do the writing in the shop because 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heat her own house.那么他不得不 had to， 就是 has to 的过去时 had to， 但你要说能不能 she must do the writing， must 也是必须，但你要记住 must 它只能用指的是现在或者是未来，必须 you must do it now， 你现在必须做这个事情， you must do it tomorrowYou must do it next week， 指的现在或未来，必须用 must。 但是用 have to has to 的时候，它可以指的现在也可以用未来， 但过去时候用 had to， must 就不能用在过去哦。好，比如说我当时不得不写这个东西，做不得不做这个事情， I had to do it， 所以我当时必须做这个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所以我也做了。所以呢他这边就用了 had to， 你不能用 must， 你不能说 she must do the writing in the shop， 因为这是指的过去的状态，所以以后你记得过去的必须要用 had to， 未来的必须可以用 must， 或者是 have to has to 都可以用。 You have to come here tomorrow， You have to write now，你现在 you have to write， 你现在就要写东西，所以这个就现在就要懂清楚啊，慢慢就要了解。所以他呢当时不得不在咖啡店里面写东西， do 的后头加动名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do the writing， do the cooking 煮饭， do the washing洗衣服，好，这都是用 do 加 the 再加劳务性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学到了，你也就慢慢也跟着这样学。Cooking 是 c o o k i n g， 举一要有反三这样子。有时候不用 the， 也可以用 some， do some writing， 但你不能讲 do writing， do cooking， 一定要加 the 或者是 some， 这样等等。好， because 为什么呢？ 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因为当时她并没有这个钱。那个钱干嘛呢？ To heat her own house， 来给她自己的家干什么呢？给她温暖，就是装暖气，就让她 to heat， 把她 heat 就是加热的意思，这边是代表就是加热，让她家里面的装暖气。在英国，不要讲在英国了，在我们中国东北长江以北地方，你甚至讲上海，哇，以前我在上海写作的时候有一段期间，那个时候的晚上的脚都发动了，那没有冷气的状态是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知道他不得不在咖啡厅来写作。好，接下来有个好棒的用法，Now that， 诶，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加一个 that 从句，诶，不要，不能这样讲。Now that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连词。既然现在，中文翻译，既然现在，既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大大的 huge， 就是巨大的成功者 success。S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money anymore， 她不再需要担心钱了。 Not 点点点 anymore 就不再怎么样。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我不再爱你了，因为你都不太爱洗澡，你也不愿意刷牙，而且呢长期不刷牙，然后呢干什么呢？贴布告的时候就直接用牙垢呢把它拿下来，然后呢把它粘在这个纸上，贴在床上，你看你有多脏啊，这样那个耳屎也从来不掏，已经浮出来变成一条线在外头，你真是有够脏啊，我怎么能再爱你呢？好，所以呢我们就是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any 跟 more 是合在一起，但也可以用 I don't love you any longer， any 跟 longer 是分开的， longer 是 L-O-N-G-E-R， any longer。 来，我们要翻过来看咱们的这个呢语法重点。第二个， now that 加主语加动词，后头加个逗点再加主语加动词，也就是后面是主句， Now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呢我们讲的这个从句，现在既然是怎么样了，所以怎么样，因为受到 now 的影响，所以这个 now that 引导的这个从句呢，它的这个时态呢 必须要用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或现在完成进行时都可以。来，你看 Now that you are here, you can tell me the truth. 既然你现在在这里，可以把真相告诉我啊，好吗？就跟你讲了，隔壁的王伯伯为什么戴高帽呢？因为他的头中间是一个牛角，长出一个牛角，所以不得不戴高帽。哦，原来是这样子啊。Now that, 好 ，Now that you have finished all your work, 既然你现在已经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这边用的现在完成时 ，you can leave anytime, 你随时就可以离开了。Since 也是代表既然，由于，千万记住不要翻成章鱼，或者是呢，黄花鱼，要翻成由于。就是 because I was late for the date, 因为我迟到了，约会迟到了。My girlfriend was very angry, 我女朋友非常生气。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这些用法。来，我们现在再回到前面看着课文。来，我们最后来再念一下。要用美式腔还是念英式腔呢？我们先用英式腔念一下。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is a wizard. He goes to a special school to learn how to be a better one. 算了，还是变成没事吧。The Harry Potter books are fun and exciting to read. Harry Potter, the main character, is a wizard.He goes to a special school to learn how to be a better one. While he's at school, he has one adventure after another. Some of them are dangerous, while the others are fun. The author of the books, J.K. Rowling, started writing the books many years ago. She wrote a lot of her first book at a small coffee shop near her house. She had to do the writing in the shop.Because 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heat her own house. Now that she's a huge success, s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money anymore. 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把这文章要不断的持续念它，但边念速度放慢，也想到中文。完了之后呢，接着呢，就把这个呢英文盖住，留下中文，然后把它翻成中文。翻成英文，好，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把书丢掉，好，这页就丢掉，眼睛闭起来，然后用自己的英文来开始讲。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this person, J.K. Rowling. She's now a huge success because.The books she wrote have become so famous that she has earned a lot of mone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she started to write a book, especially the first book, she wrote it at a small coffee shop near her house?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Well, let me tell you.Actually, she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heat her own house. That's why she had to stay at the coffee shop to do the writing. And then today, she's famous now. She's a huge success. This gives us a very good lesson. That is,If you are poor, don't feel discouraged. Keep on working hard. One of these days, probably because of your hard work, when the chance comes, you will be also successful, and then you will be also as rich as J.K. Rowling. 你看，这就是我用英文诠释，这很可怕的。当你诠释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这文章就是你的了，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